欢迎大家收听 D100 城寨大时代。咁又一个星期啦，上一个星期呢就咁啱公众假期、所以我哋就隔咗一个礼拜先再见大家。上一集我哋提及到呢、百货公司啦，特别系呢个四大百货公司啦，好、咁我哋继续讲埋啦。仲有张相嘅，呢个相系咩呢？我哋睇一睇。哦，呢个系啲国货公司嚟㗎，系咪呢？ 呢间我早年影嘅一张相呢，其实呢间系一间系百货公司。 哦，百货公司 系啦，但系咧又系民营嘅， 系 即系本地人自己开嘅。 哦，几得意。 咁咧，依间铺头咧就早几年咧都结咗业啦，喺旺角区嘅。咁、就其实咧，我就想讲样嘢咧，其实我估大家咧头先之前听过四大百货啦， 系冇错。 咁我翻翻去我哋啲用一个好重要嘅嘢咧，就系、国货公司。 国货公司， 国货公司咧，我觉得基本上咧，同我哋嘅早年嘅生活咧，就好有关系嘅， 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嘅啦，就唔落日啦。今时今日啦，阿通，我考下你， 系 仲有几间大嘅国货公司、你所记得？ 有嗱，喺我个区啱啱就有间裕华，就喺正呢个弥敦道、佐敦道嘅。 啱啱今年60周年， 六十周年啊， 系1959年开嘅。 系嗱，我成日都咁样讲笑啦，同啲人讲啦，话哎呀，啲人就话哎呀，嗰啲游客啊，自由行嚟到香港咧，就摆咗好多地方。唉，唔知点去到边都话要避啊佢。我话嗱，你唔使惊，最少国内游客到个地方咧，系如果喺佐敦咧，就系裕华国货啦。因为佢哋唔会去翻嗰度买翻自己国货嘢啊嘛，即系讲笑咁讲啦。 但而家又唔系，而家啲国货公司系卖好多外国嘅商品噶。 咁又啱，好多间摊嗰都转咗噶啦。 系话唔同我哋以前细个时候，你国货公司唔卖国货就唔得噶嘛， 系 政治唔正确噶嘛，佢想卖内佬嘢都唔得嘅，一定要系中国制造。 又啱， 因为佢要某程度上咧， 系 国货公司有个角色嘅， 系有个角色 系 嘛， 系唔止一个角色，系两个角色。 哦， 一个咧就系赚取外汇， 系 啦。当时你知啦吓，即系仲系未曾即系改革开放时候啦。咁好多国内嘅产品咧，能够可以出口嘅咧，都要透过呢个外销渠道啊嘛。咁但系唔能够直接去西方国家，咁最好赚嘅钱嘅又系赚到香港人嘅钱啦。咁嚟到开即系开国货公司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叫做赚取外汇嘅即系个渠道嘅地方嚟嘅。咁另一样嘢咧，啊呢个特别任务嚟嘅，国家俾嘅， 系 就要呢个宣传下呢个国策，甚至乎咧带出呢个爱国嘅精神。 哇，咁紧要嘅原来。 中国人用国货嘛，爱国一定要买祖国货㗎啦。咁所以呢，国货公司其实呢背后肩负咗一个特别任务。就希望令到香港人呢，第一可以买到中国制造嘅即係叫做好嘢。二嚟呢就可以认祖归宗。知道中国呢，哇，大好河山出产几多好嘢，集中晒喺呢个国货公司里面。应有尽有，你想买得㗎啦。咁其实即係两样嘢都啱晒。咁嚟令到香港人呢可以有个咁样机会呢认识祖国。 犀利喎，即 係。咁未回归㗎讲緊。 係冇错冇错。呢个回归前。听你讲讲好似国家级任务咁样喎。咁、 当然一定 係 有啲㗎啦。同埋呢一类国货公司呢，其实基本上喺战后呢、尤其50年代打后中后呢就慢慢开设嘅。印象中咧喺港九新界都有嘅，咁、如果当然有啲规模大啲啦，有啲细啲啦，有啲小型啲嘅咧，多多少少大大话话都有成100-200间坐底度。 哇，咁多噶， 好多噶， 我成日数到一两间。除咗我头先所讲嘅裕华国货啦，就喺我佐敦区嗰边啦。咁另外细个读书，我就喺北角区嘅。咁北角最出名有一间华丰噶啦， 冇错。 华丰咧，如果大家睇翻啲新闻片咧，67年暴动嘅年代最动荡嘅时候咧，就成日影到啲片咧，就喺华丰国货嗰度嘅，系啦，同埋话楼上有个唔知咩直升机落嚟大本营啊，去拉一啲当时嘅暴动者啊咁样噶嘛， 系，嗱咁而家讲翻转头啦，咁其实咧一般嘅即系社区里面咧都有啲唔同嘅国货，嗱、我咧就以前喺黄大仙区新蒲岗嗰带住嘅，咁嗰阵时咧新蒲岗咧有两间我印象中好深嘅国货公司，一间叫做东方国货。 哦， 吓，应该系崇宁街嘅印象中，第二间叫中原国货，咁啊细啲嘅，咁咧大家可能观众有冇啲留意啦？通常咧呢啲叫做大型或者中型嘅国货公司咧，都占地几层嘅，吓、 哦， 咁佢几层楼咧，可能上楼梯啦，2-3-4楼啦，咁啊卖嘅嘢就唔同啦，当然分门别类，其实同一般国货公司咧，唔系百货公司冇分别嘅， 系， 咁但系通常下面咧就卖啲食品多嘅， 啊啱啊，日用品嘢， 日用品多嘅，例如啲茶叶啊。 或者系啲比如食用嘅嘢啊，可能以前卖中药布啊，卖咩冬虫草都有嘅，以前就好鬼平嘅，而家嘅好贵啦。咁就好多嘢呢啲咁嘅卖。上到二楼咧，通常嘅分类咧应该系卖成衣嘅，即系卖啲服装布啦。咁啊三楼咧就应该文具布， 系 或者卖少少家私布，卖啲床单被冚嘅。如果佢巴闭就四楼咧，就通常可能都系将延伸啦咁样。咁以前我去嗰间东方百货公司。国货公司啊，其实咧就有四层高嘅。咁、 哦、 我就最中意头先话斋凉冷气啦，系咪先？二嚟咧，我就唔知点解咧，大家有冇印象咧？佢哋啲国货公司咧，大家都好制服咁噶，好统一嘅。例如佢哋啲光咧，都系啲光管灯嚟嘅， 啱啊， 白橙橙嘅， 讲得好， 同埋咧。都啲灯打开得几大嘅，样样都好光猛嘅，即系唔会好似你去到嗰啲细个翻大陆咧咩幼儿商店咧乌灯黑火嘅，好光猛嘅，即 系 可能呢个形象啦吓。另一样嘢就唔知嗰只冷气咧，梗系有只味嘅，唔知好奇怪嗰只味道咧一。入门口呢就已经眯埋眼都知去咗国货公司嘅。有一样又系一样嘢。同埋呢去亲啲部门买嘢呢嗰啲阿姐阿叔呢个个都好似hea住做啊。 係同埋个样好严肃㗎喔。我觉得佢。 个个都好似啱啱睇完无语录出嚟咁样㗎好似。即係个个都好似笑都唔笑下嘅。你叫佢攞啲嘢阿姐姐阿姨啊麻烦你帮我攞个柜面嗰件嘢。好似听唔到你嘅。唔睬你嘅。你唔该前唔该后呢佢先嘅斯斯然攞出嚟好似唔优做咁样 㗎。 嗱而家呢个我唔系批评㗎不过实际上嗰时个感觉呢就好。 以前个风格咁。 风格叫风格阿通我鍾意呢个词。风格， 冇错， 即系呢种风格咧，我觉得其实系当其时一种即系集体文化嚟嘅。尤其做开国货业嘅人咧，我相信多多少少咧，佢哋都有啲特别嘅背景嘅。嗱，例如佢哋可能系国内嚟嘅新移民人士啦，可能系有啲同特别嘅一啲工会有关啦，咁样。咁可能佢哋喺呢啲情况下咧，佢哋嗰个感觉咧系同我哋一般嘅其他嘅。铺头卖嘢嗰啲人咧系有啲分别嘅。 哦 ，OK。咁另外提到啦，细个嘅时候咧，我一定要去，嗰阵时去华丰国货就买啲嘢嘅，就系灰色裤啦，同埋一件校褛啊，就 系 课翻学嘅。呢个都系不可缺少噶啦。 同埋咧，阿通，你记唔记得我哋有啲名牌嘅？ 系名牌。 系啦，有好多名牌嘅。嗱，头先你讲嗰个校褛，咪大地牌先。 啊，系啊，全中啊， 大地牌嘛。嗱，咩箭牌恤衫啊？有买过朱古力食边只啊？你 朱古力啊？咦？冇乜印象喎、啊， 呢样嘢咧就系咁嘅，贪平咧，你买唔起咩瑞士糖大年咧，就一定买个金杯朱古力嘅，嗰几好嘅，变可以嗰张石纸咧可以 扭玩嘅，扭 可以扭张花啊，点样食噶嘛，咁几好玩嘅嘛，咁例如又会你买咩扇牌番碱，系咪啊？ 冇错，啲粗碱啊， 系啦，咩嗱。打乒乓波你用边隻牌啊 乒乓波咦唔记得喎、 啊。搞错啊跟红双喜嘛。 红双喜啊。 指定㗎啦。 真係拗头。 蝴蝶牌一系就。係咪啊或者你用一啲相机啊以前巴闭啊国产相机都唔系讲少。有一隻呢好出名嘅。 哦、 我估在即系听众好多都用 過。如果有玩开就知啦。 嗰隻叫海鸥。双镜反光机。嗱、 哦、 后面出单镜嘅、 嗯。 又模仿啲以前啲德国。品牌嘅， 咁、哦、样 咁啊，咁佢又，我后屘又买嗰只咧弹出嚟嘅，叫红梅牌， 哇！ 啲名咧真系有啲嘢嘅，即系除咗珠江桥牌、山丘王嗰啲名之外咧，样样都 系国货嘢， 系啦，即系样样都系有啲特别名气嘅。嗱，咁我觉得咧呢样嘢咧，其实即系根深蒂固回忆喺度。嗱，你听听呢啲，同埋即系个葡萄汽酒， 哦、 我一下子咧就唔系好识，唔记得个。名那個牌子的下次但是那隻酒又好貴好飲的有少少酒精的啊飲完之後呢好像飲咗即係波爾多紅酒咁樣啊又飲到好像有少少醉醺醺香檳有氣的開咗又好鬼香的咁同學仔呢你知啦又冇乜錢平平你可能幾毫子一蚊兩蚊有一支啦咁又有氣又有好飲喎咁買幾支飲下就當大人咁樣 feel 啦人哋飲波爾多我就飲呢個中國土炮嘅呢個葡萄汽酒 系 啊，几得意嘅会系， 冇错，仲有白云汽水啦，我记得、 白云汽水， 佢类似沙士嘅味道嘅，但系就药油味咁，我知道， 好惊啊， 细个好惊， 同埋中药部咧，一定咧，点解咧？我最印象最深咧，就系同阿嫲去国货。 就一定咧就要买好多，即系点啊？以前啱啱改革未开放嘅时候，七十年代咧，嗰时你有冇印象中啊？ 系 一定要咧，乡下啲亲戚姨妈姑姐咧，突然间话嫁女娶新抱啊，摆大寿啊，嗰类啦，就会有封信俾你噶啦，电报定信啦，收到之后咧，我妈好紧张噶啦，即刻要跟个清单咧去执， 要执齐晒啲嘢啦， 系啦，要。寄翻国内 系 啊，即系叫我哋难听啲叫接济下啲亲朋戚友， 冇错冇错。 咁啊要咩咧？嗱，通常咧，佢哋啲家有喜事咧，离不开咧都要一部指明噶啦，凤凰牌单车、 okay、 啊，哇呢部嘢必定噶啦。第二咧最好有部 E 车、 哦、 第三咧最紧要咧就有部彩电。嗱、啊，开头咧佢接受到国内嘅，国内啲梗系曱甴啲啦。后屘要求高啦，要日式嘅彩电啦，咁啊要电器行买啦，去平霸啦，但都唔平噶嘛，系咪先？咁托翻去最惨，同埋买啲油啊、药啊，药咧就一定要买咩咧？片那红，哎，听过未啊？ 片那红， 哎，我都唔知道我哋啲得意嘅叫片那红，一只药嚟嘅。止血定乜鬼嘢？另一只叫云南白药 啊，云南白药 啊，我估大家听一刀伤啊、烫亲啊咩事咧，就抌落去咧，就即刻止血就必备噶啦。咁啊，买完呢啲嘢就变包裹啊。咁咧，国货公司咧就有个特别服务嘅。 哦， 佢哋咧第一就会有包裹托运。 嗯， 第二样嘢咧就头先所买嗰啲E 车啊，或者系呢啲单车呢啲咧，有啲代用券嘅，类似啦。总之你喺呢度就俾钱，国内就提货。 嗯， 啊，咁去到国内嘅某啲单位咧，咁我啲亲戚好醒噶啦，就会嗱攞咗一张嘢 提货纸， 提货纸，但系就要打税嘅， 系， 咁我哋咧仲要帮佢俾埋个税款嘅， 哦， 因为咧其实咧出口就转内销嘅， 冇错， 咁就赚咗外汇之余咧，其实我哋咧就买翻啲嘢咧就俾翻国内啲亲朋戚友， 双重啦， 系啊，冇办法嘅，嗰阵时个世界就咁样噶啦， 缺乏啦， 啊啲。药物啦、衫裤鞋物啦，你都试过。我真系细个真系着条失六条裤四件衫， 啱啊啱啊。 同阿嫲托部洗衣唔系洗衣机咁咧，电视机四寸，咁啊即系托翻去罗湖，跟住坐火车翻乡下噶啦。 系咁，因为当年就啱啱改革开放嗬， 系啊， 文化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咩都缺乏啦。我最记得有一个广告嘅、我讲可能你记得噶啦， 系边个？ 阿三明哥，阿表妹好在你识火，买个星宝牌计算机俾我，我同学哥都唔知咩牌。佢话换电都换到手现啊，记唔记得有冇印象？ 有啲印象啦， 系啊。 嗰次嗱，开始咧就要崇一日咯。 系啊， 嗱、你谂下，国货用得多，咁大家都知道，有时啲质素，当然早年有啲质素好好嘅。 系、啊， 咁但系讲真，如果相对于国外嘅来佬货，大家都会认同咗，喂，日本仔啲嘢信得过。啊！又襟使又好用，咁啊，头先你所讲，记住买翻啲日本货俾我， 日本嘢啦， 日本嘢咯，要系 就不同，即系零舍 high 卡咗啲啦，嗬，系啦，嗱，提到日本嘢啦，咁啊，国货公司走咗之后咧。80年代至90年代哇犀利啦，有啲日资嘅百货公司就开始嚟香港咯。 其实早少少添啊。 哦，再早啲。 70年代 已经嚟。 大院好早嚟㗎啦。 哦 ,ok。 其实已经去到80年代、已经系一个顶峰嘅时候嚟。 哦。 大家可能印象啦，就是一个铜锣湾百德新街嗰带、大院啊、崇光啊、或者系三月啊呢啲、哇几间大嘅日资百货喺晒度。嗰阵时即系对于我哋僆仔嚟讲啊，铜锣湾呢个地方啊，然后咧，即系我觉得仅次于尖沙咀， 系， 因为嗰阵时僆仔时候咧，尖沙咀咧又系一种好似、即系高攀唔起嘅， 系， 即系阿爸阿妈话 最多未到我哋嘅级数咁，好 即系好似你搭巴士去到旺角尾啊，油麻地头咧好落啦，你都去尖沙咀好似唔系我哋行嘅， 系， 即系好似。另一个世界嚟嘅， 系 咁你觉得好似去到咧，梗系好似啲人咧奇异眼光望住自己 嘅，啊会啊会啊， 铜锣湾70年代80年代，哇你谂下嗰时嘅日本文化咧蜂拥而至，嗱、撇开样嘢，你唔好讲百货， 系 讲电视 啊， 又翻电视啦、 啊 okay, okay ， 上几集我哋讲过啦，我哋啲日本。 冇错， 哇！因为排山倒海又配音片又乜又乜， 啲剧集啊， 冇错。你见到日本仔，哇！啲日本东京啊，哇！啲街头个个着咗干湿褛咁型嘅，哇！好似用亲啲日本嘢都嗱。上几集我哋又讲过呢个电饭煲啦， 系 又系日本人引入嘅，即系香港人引入日本人嘅嘢啦。喂，咁我哋去到佢哋嘅百货公司，梗系谂住好大期望噶嘛。 事实上真的很多好东 西。 阿通，我就问你，你最喜欢去日资百货公司去行哪个部门先？ 哦，我就自己喜欢去那些玩具啊模型那边的啦。他们卖的东西呢就明显就比外面的模型铺呢讲真的贵一点的。 是。 但是他花款又多，同埋呢他好多样摆正在你面前，你有得触摸啊嘛。 是啊。 是啊，我觉得就好正的。以前有重版碌啦，仲有一些文具的 department 啦。 啊，我喜欢文具。啊，是啊，我喜欢文具。文具好得意的，真的。 好得意的，即是你想到会哇，为什么日本人这么有头脑的，这么想到的。 明明铅笔之嘛。 好靓的。 搞来搞去这么多花神的 东西。是啊，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呢，我就觉得刚才讲开即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国货公司呢，真的嗰啲阿姐姐哥哥啲嘴臉咧，即係你唔會喺呢個日資百貨見到嘅。 係 我最得意咧，最中意咧，我唔知點解，我又真係有啲同情心嘅。嗰，那個電梯女郎。 哦，係， 即係你一入到一喺門口係咁鞠躬啊，又撳住到 lift 啊，又算乜聲？唔知我唔知講乜嘢。呢個哇，佢講日文嘅喎， 係咪 日本人嚟嘅啦？好有禮貌，著得好靚，化曬妝，著曬制服，好斯文。又歡迎你，又歡迎後。哇！即係我覺得。完全是一种即是帝王式享受。因为我嚟买，我其实冇乜点买嘢，我嚟睇。 行下啫。 Windows Shopping 嗰睇啫嘛。哇，佢都当我即係无上宾咁样喎。去到个比如去到 counter 可以睇玩具睇文具啦。又唔会话你觉得你唔买嘢呢佢就啤住你或者黑面啦。你就算你行到去可能你就因为犹豫啦。佢主动走埋嚟问先生有咩帮到你啊。哇，你国风先唔使质疑啦。 係呀，冇错。咪先。你鬼你呀。 同埋呢又咁讲。日資百貨裏面啲售貨員咧，個個都青春少艾啲嘢，啊！你諗下，即係信啲國風先，個個都 啊，打你口面啊， 徐良半老 啊，即係有大啲 係啦，即係我見即係唔係歧視，不過覺得咧就真係去到日資百貨裏面咧，你見到住好新穎嘅貨品，又有啲青春嘅感覺，有啲一啲叫做。好时代感咯，一句说话好时代感咯。 嗯，同埋一入到去，学你话斋头先提及过啦，国货公司就全部用钢管嘅多嘅。 系系， 哦系啦，你一去到日资又唔同，哇有啲射灯噶，有啲黄色灯啊打落嚟好靓。 即系气氛啊嘛，人哋你营造一种消费舒服温馨气氛， 啱啊， 如果令到你入到嚟好似翻屋企咁样， 系 系啦， 即系零舍。 你唔买嘢咧，好似对佢唔住，对自己唔住嘅会系。 同埋头先提及过大院啦，因为犀利啊，小巴站咧。都是写大院的 今时今日改不了口。 是啦今时今日都照讲啦哎大院咁样。 大家都知㗎啦。 大家知道个位置喺边㗎啦。 同埋一样嘢呢通你唔记得佢哋呢开始呢呢啲百货日资百货里面呢其实佢哋头先所讲嗰啲飲食嘅场地呢係已经预留咗喺度。甚至乎里面係有啲即係当然係希望你即係可以有超市啦地下。其实呢个做法呢你喺日本呢大部分嘅巨大型嘅百货公司一定系呢个形式噶啦，地底嗰层咧就一定系有啲 coffee shop 啊，一顶层啦，但下面咧可能系卖啲食品嘅，咁方便你哋啲家庭主妇或者信徒，譬如一网打尽啦，买完件靓衫，跟住落楼就买埋啲食物走噶啦，咁样好方便，同埋咧嗰个地方咧，铜锣湾中心点，哇，又真系冇得输啊！买完坐小巴又得，坐地铁又得，总之你一定翻屋企，好快又落到嚟又买过， 系。 啊，咁呢样嘢其实正正咧，即系打正我哋香港人咧消费 系 快靓正，又方便，又多拣， 又高档嘢， 又高档有得拣， 系 咁样样都已经完全满足到我哋嗰种消费嘅欲望。 系 咁呢个就正正，我觉得日本人就聪明嘅地方，就做呢啲咁嘅百货业咧，就真系又冇得顶嘅 系。系啊，冇错，我记得嗰阵时啊，放学嘅时候咧，一定啦。如果早放咧，咁啊去睇下啲文具啊，各样啊，咁啊另外喺 food court 嗰度位咧，日本公司嗰度咧， 系 哇食碗面啊，好开心，好高档噶啦，觉得。 哇！我翻去讲几日几夜噶，翻去同啲 friend 哇。食嘢啊！哇，去边间百货公司入啲咧？食咗碗唔知咩嘢啊！哇，有冇试过嗰只咧？啱啱到步咋？又东京上个月先有嘅，有啦， 已经有啦， 有啦，食到啊，已经 系 几巴闭啊！同埋上面咧有啲头先讲文具之外咧，有啲卖图书嘅。咁，我好中意上，因为我中意睇下啲公仔书啊嘛， 好靓。 咁你日本漫画，明知都唔识日文噶啦。都系中意买翻两本咩流行通讯啊，嗰啲咩匹牌啊啲，即系嗰啲知道人哋 兴啲乜啦？即系其实嗰阵时咧，又真系咁讲，我哋接触呢个日本文化，即系嗱，家人主妇师奶就买啲佢哋嘅生活用品啦、 嗯。 我哋后生仔女咧又崇日噶嘛，都虾日噶嘛，咁、去到梗系想睇人哋潮流，咁啊就买佢啲杂志嚟睇嘅。 嗯， 咁啊揭下揭下好开心嘅，或者买本翻去夹钱咧，同学仔大家就互相轮流睇嘅。 系， 哇呢条裤正，哇啲日本仔可以咁衬法嘅，喂几多 yen 啊？ 系， 哇，跟住咧开始咧好想买张机票。就去 飞去日本， 飞去日本亲自去感受啲日本文化， 真系。 咁但系日资百货咧，一定系你第一个叫做做定考察，睇下人哋啲咩嘢先，跟住你心里面咧，同埋坊间有传说嘅，唔、 哦、 知而家都有嘅。佢一定话最好嘅日本仔嘢咧，一定出唔到口嘅。一定系留翻国内嘅， 系系成 咁啊！所以一嚟香港嗰啲卖嗰啲都系次一等嘅。 系 哇，唔得，我次一等，我梗系想见最劲嗰啲 咧。要见识下啦， 见识下啦。咁最好买张机票过去。 啱啊、嗯！而且嗰阵时系日本偶像啦，亦都晒入香港啦。 冇错、啊， 所以大家个憧憬就不得了啦，觉得日本嘢、 啊。所以成城市唔系单单系一个零售百货，系、整体上日本文化嘅入侵啦，甚至乎一个兴盛嘅。 嗯，讲得啱啊！好啦，嗱呢一 part 我哋。结合翻上一集嘅，讲到啲公司啦，咁啊四大公司一路讲到国货公司同埋一啲日本公司啦，咁啊衣食住行有一样嘢就好紧要嘅，就系住啦。咁啊，其实上一集都预告过啦，以前点样上车，点样买楼，要睇售楼书系点嘅咧，系啦，三明哥，以前买楼系咪即系点讲咧？不得了嘅事情咧，嗬，亦话唔同而家要上车咁难啊，普普通通啊可以买到嘅咧。 嗱，我估每日睇新闻报纸咧，每日都讲紧噶啦，大家要上车咁啊。咁又好大问题嚟㗎嘛，个本身啊 有 瓦遮头嘛。同埋呢，即係我觉得即係呢个又唔可以怪任何嘢、即係中国人呢始终呢即係我哋咁多代以嚟呢、都拥有土地啊，拥有田地啊，或者係屋啊，我哋香港人话斋，喂，点都揾够砖头啊， 系 咪先？呢、這个砖头好紧要啊，但偏偏砖头咁鬼贵啊，香港，我都唔知点解咁贵嘅。 系 吓，咁我即系因为冇嘢讲嘅， 真系 嗱，咁又咁讲啦。嗱，其实我哋都经过咗咁多年嘅历史，即系我哋睇翻以前即系置业嗰个问题咧，其实。任何年代都会有嘅，但系早年事实上真系可负担噶嘛，咁而家梗系好难负担啦，系咪先？咁另一方面，其实即系举个例子啦，当年其实我屋企人啦，就都几幸运地嘅，即系我哋都能够早年可以置咗业啦。咁、当然嗰阵时就冇话而家好似豪宅啦，系嘛？以前都系买啲好简单，例如。我哋叫唐楼啦， 哦，唐楼啊，最基本嘅入门， 基本唐楼就门板噶啦。咁但系当然再如果真系资金上唔得、或者系家境冇咁好嘅咧，可能都要居住于政府嘅提供嘅房屋啦， 冇错 吓，公屋村啊，洒子屋村啊咁样。咁、我哋叫做幸运啲，咁能够可以可以买到 业嘅 私楼啊，买到叫私楼，但系私楼即系唐楼。 系 咁，大部分咧，我哋就以前咧，其实嗰啲唐楼啦，如果我哋睇翻。一啲而家嘅情况，例如我哋想睇翻以前香港嘅唐楼，咁、其实你睇西环啊，或者系啲几层高嗰啲甚至乎可能 油麻 地上海街啊，嗰啲仲有一辣嘅唐楼嘅，但系嗱嗰啲唐楼咧，基本上有六七层高啊，大概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兴建嘅，基本上好多都系冇 lift 嘅，咁我哋咧，哇！如果以前你而家贴街招啊，唐七楼、唐九楼，越高越平啊，你知啦，越硬到你只只咁啊， 硬到黐肺啊， 系啦。咁当然咧，你后生就冇问题啦。如果住咗几廿年，年纪大啦。 系 啊，膝头哥退化啦， 唔得啦！ 哇，即系你点上上落落啊，老人家系咪先？ 同埋佢仲有个特色嘅嗱，如果你话唐七楼啊嗰啲之类咧，我嗰头最多嘅、有个特色就系一来就冇一个管理员啦，即系冇个俗称嘅看更啦。咁啊，另外嗰条楼梯咧个特色就好窄、好长嘅，特别第一唐楼即系啱啱第一层啦，去到个阁楼啦，个阁楼啊，通常嗰啲士多或者嗰啲商铺咧就包埋个阁楼啊，系佢哋用我嚟摆下嘢嘅。咁啊，变咗咧就好长好窄先去。到正式咧，到住宅嗰层嘅咁样嘅， 系啦。嗱，咁另一样嘢咧，我就即系睇翻我自己之前住嗰间叫做，其实我应该就要 define 佢，唔系叫做唐楼， 系、 因为我哋咧就有少少大家叫做大家嘅共识啊。唐楼咧就冇 lift 嘅， 啊系， 我就叫洋楼、 啊、，OK，、 新式少少，即系有 lift， 有 lift 噶啦已经。 我仲记得我住咗间咧就喺新蒲岗嘅， 哦， 之前咁咧叫做洋楼啦，咁啊有 lift 嘅。 就但系嗰啲咧就唔系层层有嘅， 系 由大概四楼定五楼咧就去到八楼、哦，最高八楼。咁咧我好彩，阿爷醒目，又买七楼， 七楼、哦、 有 lift 到嘅 ，lift 到嘅，咁啊当然贵啲啦，系咪先？下面冇 lift 咧就平啲噶嘛。 系 咁当其时咧就都系开始有分期付款嘅。其实分期付款呢样嘢咧。都讲緊都唔系好耐之前嘅嘢、 哦、 都讲緊四十几年前。 是是 是五十年前到啦。 哇而且以前要一炮过咁买。 一炮过㗎以前都唔知点解一炮过可以。 嗱、嗯、虽然你话以前啲楼当然冇而家咁天价啦。 係呀係呀。 咁但如果比起以前嘅生活环境、嗯、都系一个、嗯、即系几天文数字。 其实大部分租咋嘛、哦、以前我哋未买楼嗰时即系屋企阿爷嗰辈。都系租板间房咋嘛、哦、我哋仲喺九龙城度同啲唔同嘅人一齐分租，即系同而家其实都冇分别。 嗯， 只不过我哋个年代就佢哋能够可以稍有积蓄之后咧，就能够可以顺利可以买到私楼咁样啫嘛。咁嗱，讲真，嗰阵时就冇乜话冇乜花神嘅、 嗯， 总之你去睇完楼或者有份简单售楼书俾你，讲、 啊、 明价钱，个单位个积。咁、 嗯、 或者都冇乜叫地产经纪㗎啦。基本上係个发展商或者嗰个起楼嗰个 contractor 呢、嗯、就喺地下度咁招揽下诶、哎、买买楼啊嚟睇下咁样。跟住嗱而家冇得睇嘅而家仲起緊我俾张纸你睇下嗱呢个就个 floor plan 啊叫地积图。 OK。 好实用㗎有四面有窗啊好通爽又光猛咁样。嗱、嗯、以前呢我哋做一脱买楼简单唔会咩会所咩有会所可以。咩会所。 跟住又话售楼书又要点样比例啊？跟住下面有一行啊， 冇 咩咩现实与图片啊设计啊咁嗰啲， 冇呢家嘢嘅，简单光猛系咪啊？实用吓，市正 向边边噶嘛？你 最好就向南屋， 系 啊，老人家凉爽，冇晒住西斜，一见啦，即系哇西斜、啊，即刻歪埋口面啦、 啊。 但当然有人买平啲嘛， 冇错冇错。 咁啊，嗱、啊，不如我哋 好啊，一路去啲相，我哋睇睇啦，系关于售楼咯，嗬。嗱、啊，依、這个系一个，咦，系咩一个大型屋苑嚟嘅咧，嗬？ 如果而家讲咧，都唔系叫屋苑， 系 一个一扎而家仲喺度嘅。 哦， 吓、呢个就喺、是、应该喺铜锣湾嘅百德新新街嗰边嘅。 哦，华新大厦真系、哦、 建筑群啦、啊，即系唔好话叫屋苑啦，其实都系屋苑嘅前身嚟噶啦。呢啲一类都系。 哇，你可以见到啊，侧边嗱，虽然佢系一个绘本啦，嗬，但系都系依翻当时嘅嗰啲啦。侧边全部空溜溜啊，仲望到个海皮添。 系你冇被呃咗， 好惊啊！真系 呢啲其实咧都系参考图片嚟、 哦，有啲古惑嘅都 即系谂下，其实冇人条街咁阔 嘅，系啊系啱有 先嗱，佢又哇第一嗱，你望下佢都好叻噶啦， 系啊， 话俾听嗱，依、這个地段咧好犀利噶啦，有消防局啊，隔篱戏院啊， 啊 右边又望有海景、啊，有近住隔篱避风塘嘅、啊，即系呢样嘢其实都系早年一个好重要嘅一啲楼书卖点，又话听个地下地段喺边度， 系 啊，位置周围有啲咩设施，咁佢仲话听再行过啲咧有维园啊，咁、哦、隔篱， 我想问嗰个整个楼基上系咪即系等于而家翡翠明？猪嗰头 系啦，冇错啦，啱啦，啱啦。 O K O K， 就系嗰头啦， 冇错啦。咁、嗯、呢个售楼书你见到当年就冇咩航拍啊，冇啲摄影啦，即系摄影其实都冇咁快用噶，开始慢慢有噶啦。但通常都会系揾画师咧， 绘本先嘅， 绘本出嚟俾睇嘅，吸引下你先。 系啦，咁啊，你又提翻我啦，就系话嗱，唔好太信嗰啲比例啊， 唔好信比例啊，完全你 因为嗰度 都唔啱比例。 嗰幅图已经系望到嗰个中环啊、中区嗰边噶啦，湾位嗰度噶啦。 冇错，你见到其实有少少， 其实仲好差好远啦， 夸张嘅都系， 好夸张，好靓啊！好啦，嗱，我再睇下下一张啦，吓，好啊， 嗱，呢个就间啊，都用咗相嘅， 系仲有相嘅， 嗱，上面咧，你见到咧，嗱，佢都俾睇个海景先 ，OK， 嗱，右边嗰个咧，应该就讲啱啱起紧嘅维园啊，咁样吓，咁话又好啦，又有海啦，又有隔篱有咁大嘅公园啦，嗱，下面最紧要。就开始发售啦，见到佢话 系 咁啊，中就有个 floor plan， 成间楼嘅 平面图、啊， 平面图啦， 嗯、 啊中间仲有个花园嘅间屋，即系嗰个，其实呢个都算系新嘅设计， 系 即系个设计上都能够顾及到咧，通风啊，即系其实我觉得早年嘅呢啲楼宇嘅设计或者嗰、那个。设个规划咧，都几以人为本嘅、 嗯， 即系觉得，但点样都要个厕所唔好黑厕啦，有窗啦，即系你要流通空气噶嘛。咁、嗯、另一样嘢咧，本身嚟讲嗰啲单位就时时正正，冇乜个所谓嗰啲即系怪迹啊。咁、 嗯、 呢、啊、个就我觉得其实都几 系 而家。 唔平㗎都都賣緊㗎，即係佢仲喺度㗎嘛。 同埋正式係地膽啦， 哇，嗰地段啱啱地鐵站上面頭先所講，我哋之前所講嗰啲日資百貨嘅隔離㗎嘛，全部喺曬嗰度， 冇錯， 係嘛，崇光嘅附隔離㗎嘛，北新郊邊㗎嘛。 啱啊，所以你話咁歷史咁久，但係一定係都好貴啦，天文數字。係 啊，仲係天文數字好貴。 同埋學你話齋，冇鬼靈精怪，夠市正，又唔會有窗台啊，嗰啲雜角位又擺唔到家私啊，你擺得家私就遮住個窗啊，咁又唔會。嗰啲嘢啦，好，我依家我睇睇落去啦。嗯，哦，呢、這个就放大咗呢图迹啦。 其实同而家都冇分别啦。嗱，有露台，嗱，三房两厅，市政实用工人房，见到左上角个 C 一，即系哇！其实我觉得呢个咧真系靓极。即系我唔系 话 sell 楼， 我唔系 sell 楼吓，我纯粹觉得我咁望落去，哇，都唔错、 啊， 真系个浴室又够大、啊嗯，即系其实几个 C1、C4 啊、C2各个单位都唔错，同埋佢画晒尺寸，大单位嚟嘅露台噶，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早年呢啲楼宇咧、嗯，其实都设计得几好嘅， 系， 因为可能早年摆落嘅地啊平啲啦，咁、嗯、个发展商或者嗰个兴建商都能够可以。多啲发挥啊！因为你块地唔大或者咩嘅话，喂，你牙签楼都起唔都系乱嚟，又唔系乱嚟，即系起得冇咁多选择啦。 系、嗯、 咁，但系呢啲比较上系大面嘅一个地点，佢能够可以 cover 多啲嘅空间。咁无形中喺嗰、那个设计上可以考虑多少少人嘅谂法咯。 嗯 ，OK， 好啦，我哋继续系飞啲相啦，我哋睇睇啦。哦，呢一个系嗰个系咪运动设施定咩？ 嗱，呢个咧其实当年咧就未有会所嘅，咁佢能够可以有个二楼嘅天台花园咧，都已经系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一谂下，嗱，佢谂住你一家大细食完饭， 系 嗱嗰时唔系兴成日成日睇电视噶嘛，食完饭咧最好咧去公园行下，咁、二楼平台咧提供咗一个咁样嘅即系叫自己嘅自家花园， 系 咁啊都系唔错噶，呢个绝对系。卖点嚟噶，都系 真 系 好靓啊！好啦，我哋睇睇下一张啦。其他嗰啲都系啲售楼书啦。 系啦，嗱呢个咧，佢又真系话晒俾听，哇！呢度又有啲乜，又有啲乜啦。即系其实佢咧，嗱，仲有张夜景相， 系， 即系佢都唔系呃你嘅，即系佢都用翻个摄影咧实地咧， 去影翻张出嚟， 影翻张出嚟。咁当然个角度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你觉得，咦，都唔错，真系。其实佢哋都好多考虑，甚至乎以前就话铺埋呢个丽的呼声嘅线路俾你啊。当然咧，买呢啲屋咧就唔会送家私，亦都唔会送咩电器用品噶啦。当时好均真嘅，清水楼一间， 系， 总之我基本俾咗格局你啦，咁你自己搞掂啦。咁、 okay. 但系有啲简单嘅嘢咧，窗台梗整埋俾你啦，咁样铺晒俾你啦，咁自正正 O K 噶，我觉得如果。 仲要天线入屋，即系等于而家嘅年代已经预早有埋个宽频噶啦， 类似啦， 系啦，仲要逼你用边一两间添。 啊，嗰时冇得拣嘛， 系冇错， 嗰时未有 T V B 啊，咁啊仲有丽的呼声啊，嗰啲仲有嘅， 好威噶啦，已经 好威噶啦，嗰时哇，屋企有有线电视播入嚟。即系其实都唔简单嘅，都 简单噶啦、嗯，非一般嘅楼噶啦。 系啊， 好啦，我哋再睇睇啦，仲有乜嘢嘅？哦，呢个系咩咧？广告嚟嘅。 嗱，呢个就系个售楼书上面咧，点都要个简介啊嘛。我就好中意佢用 Great George 即系左字嗱，即系有少少华灯，华灯大厦同个 George 好似又唔拉， 系都唔啱咁。 但系咧，我就觉得个 George 咧 Great 呢个字多咗少少啲殖民地 feel 啊，可能英皇左字五世啊，即系类似啦。我相信可能有关系啦。可能亦都可能系个老板叫 George 啦，我唔知啦。 Okay. 咁啊，零舍舍，我觉得啲名咧就真系有以前啲大厦咧，嗱，即系叫大厦， 系 啊，即系简单啲嘅。嗱、啊，即系我 building 咁啊， 经常咧有啲。而家就好多朋友话啊，而家啲楼咧，即系啲名改到咧，你都唔知边度打边度嘅，或者都唔知咩嚟嘅， 系 啊，即系用啲好得意啊， 会 其立意啊，又神啊，又大帝啊，唔知总之好巴闭嘅，因为豪宅啊嘛，个个都系。咁但系当其时，我觉得大厦呢样字咧， 系 真系。即系好 代表咗香港人嘅生活啦， 够啦，大厦大嘅华厦，咁你仲想点啫？哇！真系而家唔满足于噶啦，乜居啊，乜居， 咩国啊， 咩国啊，嗰啲有啲 有啲名我读都唔识读啊，直情嗰啲 识读 文字咧， 所以你其实我觉得就是研究呢个香港嘅一啲楼宇嘅名称咧，都能够睇到嗰个成个香港经济发展同埋个文化系点样发展嘅，呢啲好踏实噶。大厦就大厦，以前我住啲唐楼都乜都大厦，大家咩楼咩大厦， 啱啊， 冇噶啦， 冇噶啦， 咁多啦，即系呢啲其实讲真，今时今日其实而家 当其实我觉得如果咁包装，即系变都系豪宅嚟嘅，都系 真 系 豪宅啊， 系啊， 好靓啊，系啦、我哋一路睇睇啦，仲有咩相片可以讲讲啦？ 嗱，而家就系呢一栋啦， 哦，就系呢栋， 系啦，大家一望就知啦、 哇，绝对系啦， 其实 而家都仲喺市， 当然啦，个表面上又好似较为 较为残旧啦， 咁但系其实翻新，其实好靓嘅呢啲楼宇， 同埋佢里边咁市正咁咩， 系，其实基本上我相信好多业主都愿意去即系去帮佢收葺下嘅，嗱，同埋一样嘢咧，呢间大厦得意在咧。我做过 research 就话、 哦， 原来好多都系早年喺啲华侨咧就买入嘅， 系， 因为早年好多华侨都喺香港翻嚟回归啊，或者啲印尼嘅华侨啊， 哦、 或者啲菲律宾嘅华侨咧，都系会一嚟到香港第一件事咧，就如果有剩嘅资金咧，佢哋觉得喺香港买咗层楼先， 哦，置咗业先， 系啊，置咗业嘅，咁佢哋都会考虑，比如呢啲当时咁叫大型啲嘅地方啦。嗱，当然你同稍后嘅同期咧、就应该就头先我哋都即系之前都唔知有冇讲嘅话，美孚新村，即系而家我住紧嗰度， 系 咁美孚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香港嘅， 哇，呢、这个绝对系一个 香港 最早期嘅 早年建筑，今时今日亦都系一个重要的地标，甚至乎系一个楼价指标之一。咁你谂下，即系能够当时个设计嗱，呢、這个大厦本身嚟讲，其实佢都我唔记得有冇停车场啦。但美孚定有嘅， 系 美孚其实 就两三个停车场冇，就 唔止好、 啊哦， 其实每个停车场好大嘅，啲、 okay, 车位系足够每一伙人用，唔好似而家即系你知住户同单位嗰个数量同车位系唔成比例噶嘛，咁、焗住你租贵啊，但以前唔系噶嘛，佢谂住每一伙人都能够安排到一个车位俾你， 最少一个车位， 最少一个车位嘅，咁同埋佢中下面系车位，隔篱再落啲系车系嗰啲食肆啊、商店啊，楼上就住宅嘅，咁成个变成一个社区，咁所以其实当其时，即系我哋咁讲，美孚新村咧，绝对系一个值得研究嘅一个叫做唔好话净系研究屋苑嘅发展史，甚至乎系研究呢个香港中产嘅发迹史咧、都系重要，因为我所知道好多早年发咗迹嘅一啲做厂起家嘅人咧、都系喺美孚买楼嘅。 正正就讲正我中学嘅同学仔啦，嗱咁佢喺佢爸爸咧就喺国内东莞啊，咁啊开啲厂仔嘅，即系唔系好大型啦，绝对唔系话超级有钱嗰啲嘅，咁但系都中产家庭啦，咁佢住美孚新村咯。我嗰阵时第一次上去咋，哇咁样，佢有部录影机啊，咁嗰阵时有部录影机冇谂过，只系睇教育电视嘅学校至有啦，佢已经有一部啦，即系不得了啦， 不得了啊！ 你话彩色电视嗰啲不在话下啦，系啦。已经系我已经几个同学仔已经哗哗声啦， 几个经验我一样噶。我去我细个又系去过一个同学仔屋企，又系住美孚嘅，即系我唔记得几多尺都，我总之细个入到人哋间屋里面都系哗哗声嘅， 冇错， 点咁大嘅， 有个露台咁样咁犀利嘅， 同埋即系好骨子嘅，即系我哋即系觉得点解人哋可以住到咁好咧，即系好羡慕噶嘛， 啱啊。 咁同埋周边嘅环境咧，当其时嗰时未曾填海，即系以前有个地方佢对住海嘅一期二期嗰度咧，就有一餐艇仔嘅。咁、后屘就之后就填咗之后咧，变咗个大型嘅公园啦。而、家我都会来跑步嘅地方嚟嘅。咁即系觉得好好嘅，即系觉得个地方同埋咧好得意嘅。而家譬如打风落雨咧，大风一定会影 啊，系啲新闻片都会影 新闻片嘅， 啲浪打埋 打埋去美孚。其实试过听闻系啲海水浸咗落停车场，即系而家我哋讲紧近年嗰、那个 okay, okay、 新香港某个地方嘅屋村嘅。一样有嘅，其实喺美孚当其时咧，就每逢打正风咧，嗰、个位咧、就食到正 的。我想问啊，真系嗰度啲楼会唔会即系嗰两层、嗰三层会唔会平啲噶？佢真系食到正噶、 而家冇可能平， 而家冇可能， 因为嗰几个咧全部系大单位嚟嘅，同埋而家望正公园咧都系自靓景嚟嘅。咁、所以同埋而家每有浪冚埋嚟噶嘛，变晒公园，填晒海啊嘛。咁所以你嗰啲系罕见同埋大单位系贵嘅。 嗱，冇错啦，嗱，美孚新村可以为最早期嘅大型屋苑啦，可以咁讲啦。 冇错， 其后嘅贵价啲亦都高档嘅就太古城啦， 太古城 系啦，太古城啦，跟住一路去到南丰新村啊、或者其他屋苑啦、啊。嗱，我记得嘅，因为我表叔咧好耐啦，我细个嘅时候啦、因为已经冇揾啦，而家在唔在生都唔知啊，唔好意思啊。咁样佢咧就揸泥头车嘅，咁佢同我哋讲噶，喂。 太古城啲楼新呢个屋苑好正噶，十零万入场费已经得噶咯。 几时嘅事啊？ 嗱，呢个真系八十年代初， 啱啱 十零廿万系啦， 啱啱起好冇耐， 啱啱起好冇耐， 买楼花 系啦，买楼花，仲要系向住电车路嗰边。嗱、 嗯， 你话下边嗰啲当然唔会啦，嗰啲向海啊或者再新啲啊。我有一两座我记得嘅系黐住鲗鱼涌， 嗯 啊诶，唔系黐住西湾河嘅， 系、 啊、直情喺电车路侧边望到嘅。佢话嗰啲十零廿万嘅咋，好平嘅咋。我佢同我哋讲，唉。我心话我哋边有钱啊？ 十零廿万好犀利， 系啊！嗰阵十零廿万都杀死人啦。跟住再另外咧，就系佢就顺便做埋嗰个蔡西湖。佢、 嗯、 蔡西湖都系二三十万嘅啫。嗱、 嗯， 虽然你话系二三十万，但系亦都系天文数字啦、 啊， 不得了啦。 同埋一样嘢咧，始终咧，即系一句讲晒，无论你本售楼书几靓都好， 系、 嗯、你本身嗰个地方或者嗰间屋个质素唔高， 嗯啊、 或者。个 location 唔好咧，都系大打折扣嘅。 系啊， 所以我成日话，而家嘅售楼书或者售楼广告咧，即系无奇不有嘅。 嗯、 哇，吹到几大有几大， 嗯、 啊，真系好夸张。又唔知点解后期而家近呢十几年啲广告咧，全部要揾啲外籍鬼仔鬼妹嚟拍嘅。我又唔知点解嘅， 要骑住马嘅咁 啊，骑住马同匹马咩关系咧吓？即系我完全觉得即系即系呢个亦都系即系广告嘅威力啦，即系令到大家用哇，即系一望见喺度 Dream House 啊。好想拥有啦，同埋好有文化，好有特别嘅与高人一等嘅感觉。呢个正正我觉得系广告一个好重要嘅带出嚟信息、嗯，令到你能够可以满足你嘅欲望。咁但系当然咧，售楼书亦都哇，美轮美奂啊，又过家又。精彩图片啊，又哇，即系又好靓。你相对头先我哋啱啱退完嗰啲，真系好斗泥啊嘛。 冇错， 但系又唔系、啊，我觉得当其时嘅售楼书，而家睇翻，我觉得系好有 好骨子、啊、 骨子好典雅嘅，同埋一种好实在感觉。 嗯、 反而而家嘅售楼书咧，我觉得。就真系得个靓字，其实睇完之后咧，你都唔知道，同埋你通常睇完之后，就你买咗之后系两回事嚟噶嘛， 啱啊， 系咪先？你冇左右全部，除非住某啲多外籍人士啦，其实有时你全部都见口见面，都系自己 都系嗰啲嘢啦， 吓咁、啊、你每几时见到好多鬼仔鬼妹或者咩好年轻好靓女啊，即系我有时会觉得，我哋嗰个年代某啲嘢咧系嚟得。即系我自己本身嚟讲，我就唔系话而家啲嘢唔实在。 O、okay、K， 只不过而家系多咗好多选择。 嗯， 其实咧好多选择得嚟咧，其实好似冇乜选择。 系， 其实千篇一律嘅啫。反而以前个世界简单啲，同埋啲物质上冇咁丰盛时候咧、嗯，我哋嚟得啲嘢咧系感受得到啊，同埋深刻啲嘅。而家可能好多嘢都太快，可能再加埋即系我哋啲科技啊、互联网啲嘢 咧，太多电脑嘢啦。 即系你即系 flip 到快到你都唔会入脑嘅啲嘢。 嗯 你可以留低自己视觉或者諗法停一停地睇一睇諗一諗其实真係冇咗好多次嘅啫。咁所以我就即係我哋有时我哋做开咁多集嘅节目、 啊、 我成日话阿通我哋唔系只讲古亦都唔系只斋怀旧。其实我都好希望即係有时同啲观众听众分享一下其实我哋都展望将来。 冇错。 即係我哋而家处身呢个时势我哋更加要珍惜我哋嘅经历。同埋我哋都觉得好幸运地我哋系由一个年代跨越另一个年代。咁至于将来点我哋都唔知道。 系 啦。咁我哋觉得呢个大时代嚟㗎嘛。 系冇错。 先呼应返我哋个节目。 我哋嘅节目名一样啊。 冇错啦。咁同埋头先我哋所睇到咁多集嘅一啲内容上、 嗯、 其实都系一啲几美好嘅嘢嚟嘅。当然我哋亦都有选择性。即系咁讲。 系啦，好正，好精彩啦！嗱，望个钟，咁今集亦都够时间啦，咁好多谢啊，三明哥啦，今集同我哋讲咁多嘢啦，系续住上一次嘅公司啦，讲咗啲国货公司啊，日本公司啦，另外售楼呢样嘢，唉，香港人最希望咧能够上到楼啦，不过我成日讲噶啦，如果唔中六合彩或者唔系靠爸爸妈妈早任咧，机会都微啲噶啦，唉，都打死心噶啦，啊，好啦，咁啊，抹咗啲唔开心嘅嘢，我哋 吓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身体健康。最紧要啦，最老土嗰句说话啦，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OK， 好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大家，好唔好？ 好， 拜拜， 拜拜。